快递，不抢物流，我们的双十一活动提前开启，优惠惊掉你下巴， 买三送十五， 买三组 不是，买三盒就送十五件家居生活大礼包。 哇哦，赶紧介绍介绍。 好，来跟您说一下啊，现在就赶快拿笔记好，4007106108，4007106108这几位数字。本次的双十一活动宗旨就是买的少送的多，您一次性订购三盒羊奶粉只要297块钱，就可以带回家15件生活大礼包。这个礼包里有家用蒸蛋器一台、旅行包一只、青花瓷套碗一套，还有放大镜、支架剪一套，都是超级实用的。 对，关键是现在只要200多块钱，能喝一个半月羊奶的同时，还有这么多的实用礼包免费送。要不是双十一，没有这个魄力做这么大的回馈。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您是一直喝羊奶的，或者是心动的，还没有尝试的，都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好，节目刚一开始就有3位朋友打进电话了。3641的陈阿姨就说，好久没听到你们羊奶的推荐了。 是的呀，阿姨，主要是一方面在研究双十一的优惠，做什么套餐大家能够喜欢。第二就是前段时间很多朋友也囤了一些羊奶，那么现在开始我们的双十一活动已经正式开启，如果是等羊奶大优惠的朋友，今天就可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说到瑞麟羊奶呢，我们推荐了3-4年的时间，真的是感受到它的魅力啊！那么多人成为了它的粉丝，固定喝瑞麟，因为它喝得好，奶的品质好，每一盒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15袋，方便携带，防止受潮，冲调出来的每一杯都是醇香不膻、有奶皮的好羊奶。 这是因为陕西800里晴川的天然屏障，让羊儿长得好。每天跑山的羊吃青草、喝泉水，羊儿的体格健壮，产奶量高，而且严格要求新鲜，产奶24小时就要冷链快运，2小时闪针成奶，所以纯香鲜，这就是这款奶制品的特点。 是啊，我们推荐了3-4年了，太多朋友介绍自己的朋友再来买，这是一种对中国好羊奶的支持，是对陕西富平的支持。所以呢，本次双十一啊，我们不惜把门槛是一降再降，只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3盒羊奶就可以获得生活大礼包15件套，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送的都是需要用得着的东西。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倒计时还有3分钟的时间，看到此刻已经有72位朋友成功在线订购了。 没错，手机尾号是0210的朋友说，真的假的？15件大礼包只要200多块钱，这奶没问题吧？您放心，这奶要是有问题，我们还敢推荐吗？肯定没问题。您放心，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好，来看到8594的朋友说，这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因为呢，打的人太多了，请您理解啊。试想一下，花297块钱就可以喝一个半月的羊奶粉，一天一杯也就才5-6块钱。本来这钱呢就跟喝普通奶制品差不多，但是羊奶咱们都知道营养全面，吸收还好，所以更划算啊。那本次白送的15件居家生活大礼包，实在点说吧，这得200块钱左右吧。今天直接送了，所以呢，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的1分钟时间，赶紧的。 这样再一算，297喝一个半月的羊奶，还有家用蒸蛋器，蒸个玉米，煮个鸡蛋，热个牛奶，方便得很。支架剪带放大镜的，方便您清理指甲，还有旅行背包，可折叠，出去玩带着多方便呢。还有青花瓷套碗12件套，很多人太熟悉了，好看，6碗6勺都是青花瓷的款式， 对， 雅致经典。这么多的东西，再加上3盒羊奶，一共只要花297。4007106108，4007106108，赶紧来拨打电话，已经有108位朋友成功预定，恭喜大家！还没有接听热线的，不要着急，继续重播。 由于人数较多，所以呢，大家多一点耐心啊。双十一的优惠力度真的是很惊喜，所以呢，但凡是羊奶老顾客，今天一定要下单。没喝过羊奶的，瑞麟更是好选择，多重的丰富营养，每100克640毫克的钙质，所以来试试吧。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的20秒钟给大家来拨打电话，成功订购免费送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突然间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对着那头牛左瞧瞧右看看，上边拍拍下边摸摸，隔了好半天这才有模有样的说了：借问天书何处有，牧童所牵山间牛。李少翁的意思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他说这头牛身上有天书。汉武帝半信半疑啊，但还是二话不说就命人把这头牛给宰了，以验真伪。结果就不用多说了，从牛肚子里弄出一条绢帛来，汉武帝看着丝绢之上密密麻麻的字，先是高兴，然后是吃惊，最后就是愤怒，然后二话不说直接叫人把李少翁给拿下。汉武帝虽然信神呢，但是这种赤裸裸的江湖伎俩他还是凭着一双慧眼识破了李少翁的骗局。接下来就毫无悬念了，又是突审，又是严刑，又是逼供。李少翁哪里受过这样的皮肉之苦啊，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结果就只有两个字，招了。汉武帝给李少翁批的也是两个字，砍了。一代天才李少翁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行骗生涯，同时也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启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报道非遗时光。 留住声音，记录历史。我是北京同仁堂细贵药材鉴定专家卢广荣。我们家是一年三花，二年五月，三年二甲，四年登台，五年四皮，六年五皮。这人参生长过程，生长 正在给记者介绍人参鉴别方法的就是卢广荣。1956年，他进入北京同仁堂工作。1959年正式拜师，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学习细贵药材鉴定的女性。中药能治病会救人，靠的是药材好，药材真。而像麝香、牛黄、犀角、鹿茸、人参这样的细贵中药材更是数量少，价格高，有奇效。个性倔强、学习认真的卢广荣出徒后，凭借着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同仁堂名贵中药材把关第一人。2006年，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卢广荣也成为了这个项目的传承人。 过去前咱没有这个用仪器用什么，没有，全靠这个口尝鼻子闻，眼睛看耳朵听，尝尝什么呢，就尝的是不是那个药味儿。比如说麝香嘛，这麝香本来它是有点暗味儿，另外它不呛眼睛，要是它掺上水儿，不是一打开啊，就呛你眼睛流泪。从嘴上尝有没有苦味儿，我们都讲究要求的，尝下去以后有嗓子返回来这味儿，才能知道是正不正的。鼻子闻这什么味儿，他外行啊，他认为这麝香就是香的，他就掺香水，实际麝香是暗味儿，这一闻赶紧给打回去。还有那个眼睛看，不管看它的质量，还得看它的长形纹理各方面。你像牛黄有时候你看的掂着这挺轻的，但是里头没有藤纹，你就得拿眼睛把它掰开了看看，你这藤纹薄厚粗细均匀不均匀。但为什么说耳朵还要听呢，这东西潮不潮，你要潮的扔地啪啦啪啦的响，

变成现实。 千呼万唤，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提前引爆，明星商品瑞麟羊奶粉率先发声，99元一盒直供价的同时，还要再送上居家生活必备的15件全套大礼包。 哎，里边有青花瓷6个碗6个勺，出游必备多用旅行包，再来一个自带放大镜款的指甲刀，还有一个家庭用的煮蛋器。 哇， 整整15件全部免费送送送。 嗯， 而且羊奶的起订数量非常低。不用什么6盒8盒，只要订购3盒，就是99×3，就能够免费带走一个15件大礼包了。 哇，等于青花瓷餐具6个碗6个勺，还有一个双用折叠旅行包，再来一个带有放大镜功能的指甲刀，再来一个就是快速的家用煮蛋器，再加上喝上1个半月45天的3盒羊奶，一共的花费才297。 是 双十一的吃喝用度全部帮您考虑周全了，一步到位。不用烦，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哇，双十一的优惠实在是多得有点绕啊！只要您知道刚才我们所说的东西呢，全部是包含在内，一起打包送货到家，够多。够实在也够实用。首先呢，看瑞麟羊奶啊，大明星了，家家必备。早餐奶、晚安奶、下午茶，提供多种营养物质和活性物质，其中呢乳酸、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丰富而多样。对了，这款呢还是强化钙质的，每100克当中就有640毫克的钙。 没错，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本档您依然可以享受直供价99，但是不一样的是，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盛会，我们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在此基础上订购3盒，再送全套的生活家居大礼包15件套。 是 线上4007106108，4007106108，刚刚开通1分多钟，订单就一直在不断的刷新啊。 是的， 2614的孙先生问，礼包里有以前送的这个青花瓷餐具6个碗6个勺？是的，有。还有5693的吴女士说，哎呀，枫叶都红了，周末就要去赏秋呢，特别想要一个旅游背包。 好啊，可以啊，没问题。您只要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羊奶99块钱一盒，订购3盒。对的啊，只要3盒，餐具12件套，再带放大镜的指甲刀，还有旅游背包，以及家庭用的煮蛋器，这些东西统统免费送啊！ 是 双十一提前引爆，赠品多到物流师傅都嫌弃了。目的只为一个狂欢高兴。 当然，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节，各商家都是卯足了力气。在做促销，什么购物券，什么打折卡，什么满减活动，没有一点数学底子真的是算不过来。咱们呢是干脆利落，直接把以前的爆款赠品啊，大家最喜欢想要的东西啊，直接是打包起来免费赠送了。但是请大家注意啊，羊奶还是那个坚守品质、纯度高、不膻又好喝的瑞麟羊奶。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99元一盒，喝半个月，每天才几块钱，却能补充更完善的营养，更充足的钙质。 是的，这边已经有朋友来夸瑞麟了。8417的张阿姨说了，就喜欢瑞麟的实在羊奶，我喝了3年了，体质怎么好呢？我说不上来，但是11的时候回老家，人见着我啊，都说我几年没见老，精气神特别好。 你看， 6964的王先生说啊，每天都喝，有的时候呢，早上晚上喝2杯呢。家里的老人啊，都反映喝了肠胃舒服，不胀气。 谢谢大家的肯定和持续的坚持，奶嘛，肯定是人人都要喝的，而羊奶是国际认可并推崇的好奶品，营养全，分子小，好吸收，口感现在也不用担心了，除膳技术进步，不吃羊肉的朋友都能喝了，所以这些年瑞麟才能在广播里卖这么好，畅销说明品质。那今天瑞麟羊奶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率先发声，直接甩出大礼包，整整15件东西是免费赠送，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抢占先机，礼包全国只有5万份，先到先得。 是的，天冷了，暖暖的羊奶增强体质，大礼包呢更是贴心，赠送了年底聚餐家家必备的青花瓷餐具6个碗6个勺，还赠送了一个轻便可折叠收纳的旅行包，以及老年朋友一定很喜欢的带放大镜款的指甲刀，还有一个家庭必备的啊快速煮蛋器。 对， 这么多的东西加上3盒羊奶一起喝上45天，一共只要297，不到300块钱。